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泉。那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我今天要讲的是生肖属兔的朋友。属兔的朋友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在2022年的个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如果是女性的话，可能会因为妇科病开刀，或者是说进行类似的手术。壬寅年我们在讲虎年那应该要特别小心，就是血光之灾的部分。那本身如果有小孩的话，会发现说许多会让你心烦的事情，其实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一块。那可能会因为小孩的教养问题搬家，那家中有饲养宠物的朋友，这是要留意他的一个健康状况。那在职场上也应该要注意跟下属的一个相处关系比较会有这种火爆的场面出现，或者是说下属可能做到一半离职之类的，造成你的困扰，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在个人事业方面在2022年你可能会有想要开启副业的想法，但是因为本身的家庭状况，或者是说你目前的一个整个经济状况并不是那么的稳定这会反映在未来在租赁店面的一个问题上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会想加大力度去打通各个环节以及想要在团队意识上获得一个主导权所以你会想要每个环节都想要插手这导致说你想要把整个产业做成一条龙，然后都有办法掌控的一个状况下，这会导致说各方的一个合作协议有可能会陷入一个僵化。至于谈到感情方面在2022年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波折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有打算要买卖房产那2022年应该是会是个不错的时间点之后的生肖运势我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好，我们下一期再见。